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致远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柳振华。柳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每个月都会和刘总一起来聊一聊和价值投资有关的话题啊。说到价值投资，我们不能不透过数据来看待一家公司的本质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找寻了一些在财务报表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一些科目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啊。刘总，首先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每当这个公司要出这个一季报、半年报、年报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什么净利润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呐， 是， 还有一个更长，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哎呀，特别复杂。 是是是。 哎，其实这个呢，又是影响第二天这个股价哈、上涨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您给大伙说说吧，什么叫净利润？什么叫后面那个？什么叫更长的那个？ 行，这些那个专业术语啊，其实真不是用来说是那个故意把它弄得这么复杂的。实际上这些专业术语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去很清晰的去界定它，去了解它的。如果你不了解它，不清晰的去那个界定它的话，你可能会吃大亏的。第一个是净利润，第二个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第三个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三个净利润。我们最重要的更应该看的其实第三个，就最长的那个。 最长的那个。 最长的那个。 也是排在最后面那个。 对，排在最后面那个。就净利润呢，实际上一个公司啊，它首先有净利润，还有一个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两个区别呢？因为一个公司啊，经常是有一个母公司、一个子公司，比如母公司，比如叫 A 公司，子公司呢是 B 公司，但是呢 A 公司是上市公司，但它通常啊不是100%控股 B 公司，比如控了51%，那像49%就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对吧？我们说的净利润呢，实际上对上市公司来讲，它净利润指的是 A 加 B 所有的加起来是净利润，但归属于 A 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呢，是指的是 A 加上 B 乘以51%， 就是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 对，对应的股权。但是呢，他在合并报表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利润收入全合在一起的，但他会披露出来净利润是多少，然后归 A 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是多少，就把那个49剔除去了。 嗯， 但上市公司还很复杂，还有 C 公司、D 公司、E 公司、F 公司，有的是 80%， 有的是 90%， 有的是 100%， 对吧？当然 50% 以下呢通常就不合并报表了，它就在别的科目里面体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不全是上市公司股东的，只有说是那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才是归属于股民的。 净利润实际上是代表是这家公司整体的这个挣钱的， 对对对，母公司加子公司全部加起来， 哎，这是一个整体的。第二个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那这个呢就和我们的股民有点关系了， 对，就是归股民的， 哎，归股民的钱是吧？ 对，上市公司有一些利润呢不归股民的，是归比如说是归大股东啊，归其他人的，对吧？ 嗯，对。那第三个这个更长、 嗯、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就是说在这个利润里面还扣一块是吧？ 对 对, 对， 这块叫什么呢？叫非经常性损益， 不是说是正常的营业经营收入产生的利润， 嗯， 或者说损失。有那个新闻说上市公司卖北京的某个住房子就比他利润还高了，对吧？ 对对对， 这就属于非经常性的，就卖个房子产生的收益，这些啊都跟主营业务没有关系产生的净利润。其实这些啊就是说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后年更不一定有，是吧？要看一个公司的净利润，要看它持续经营的净利润。 嗯， 非经常性的实际上是不重要的。我们对一个企业估值的时候，你看市值一个公司30亿50亿，对吧？但是呢它如果说是正常的净利润是零，非经常净利润是3亿5亿，那市盈率就10倍了。 嗯， 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算，因为他明年可能就是这35亿的非经常性利润就没有了。 好，嗯，我们可以把这个非经常性的损益啊理解成什么呢？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小明参加考试是吧，他考了语文、考了数学、考了外语，这三科啊各100分的总分，那么总共呢他考了290分，成绩非常好，对吧？ 非常好，对。 那么后面呢他又因为这个比如说出勤比较好就加了10分，哎，是吧？ 是。 又因为助人为乐加了10分。 对。 但是呢又因为啊有一天呢违反了这个课堂纪律，是吧？扣了30分，是吧？ 是是是。 那这些呢其实不是啊每次都会有的。 没法预测的。 没法预测的。 对。 啊，可以理解成上市公司呢就是你获得的一些奖励啊。 对， 也是政府的补贴， 政府补贴， 这个， 对，也是 常见的， 也 是吧？ 也挺常见的。 你刚才说的卖房子呀， 对，卖房子或者被人罚款，这属于对吧？ 对，那这些呢，其实它是要统一归堆在一起， 对， 从那个总成绩里面减掉的， 减掉，对， 这才是它主营的， 对， 这个盈利啊，或者是说它真实的学习成绩的一个表现。 对对，嗯。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一个估值的问题啊， 是。 那估值的话，它是以哪个净利润来计算呢？ 估值的话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按照就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嗯， 来算它的市盈率。所以说我们算市盈率来估值上市公司的时候，就按照第三个最长的那个净利润来计算，是非常客观，而且对比每家公司进行对比或者跟历史对比的时候也这么来对比，是非常就才是有道理的，就是同比的。嗯， 好，所以说我们在比较一家公司它到底是挣钱了还是赔钱了，或者是挣多了挣少了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非经常性损益考虑进去。 对对对，因为现在中国啊，特别是 A 股的上市公司啊，大量的非经常性损益， 大量的， 大量的，就是以前啊，就是说特别是在股灾以前， 嗯， 因为他们就上市公司大股东也好，那个背后的资本运作的这个幕后控制人也好，说白了也就欺负这个中国的散户啊，或者是很多就 不懂 不懂，或者说是那个就看一个利润的数字，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是今年以来，基金也好，公众也好，变得看得越来越细了。在国外，他对很多做空机构的，你根本就很难糊弄过关的。 嗯， 在中国的话，确实是那个，我觉得未来真的是会慢慢慢慢 那股民包括那个机构变得更挑剔，我们要以最挑剔的眼光去看上市公司，就要看第三个。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对，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公司都会出这个半年报的预增啊，再过一段时间会出半年报，哎，大家一定啊不能只看他所说的预增，还得要看啊，这实际上是哪些构成了它预增。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就是总资产还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它是这样的，这中间还有一个指标叫做净资产，总资产、净资产，然后再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对吧？首先我们区别总资产和净资产。一个上市公司里面的盘子里面，它的总资产里面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自己的净资产，这个是上市公司自己的，另一部分呢是负债，银行借的钱，欠供应商的钱叫负债。所以上市公司总资产呢是由负债和净资产两部分构成的，然后呢这个净资产呢就有了区别，一个是净资产，一个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其实这个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的净资产，跟之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归属于某公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是对应的。就是说一个上市公司它底下控股了很多子公司，它有的子公司呢只是控股了部分股权，小比如说是那个 51%、52%、60%， 对吧？另外还有一部分 49% 的部分，或者是40%的部分，少数股东的那部分的这个股权，它不是上市公司控制的，是别人控制的。所以我们在合并报表的时候，所以对应的 51% 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享有的权益，也就是 51% 的净资产，另外 49% 的净资产也是别人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对于上市公司有价值的，那就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我们在算这个 PB 就市净率的时候，市净率不就是那个每股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吗？这个每股净资产要注意了，不能用公司报表的净资产，而应该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因为如果你算成净资产的话，实际上有部分不是你的，是别人的， 是 应该算的就不对了。所以一定要是那个算市净率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这个概念，跟这个市盈率是一样的，也是要用这个归属于某公司的净利润。 好，这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首先它才是真正的归上市公司股东所有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净资产。如果这个对公司来讲，这是能真金白银能抓在手里面的，对于这股民来讲，如果说这个公司破产了清算了，上市公司股东能拿到的这个就是净资产，就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别的是要还银行还供应商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情况下面，如果说是那个它的市净率低于一的话，就在一倍市净率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它是属于就是说是那个比较低估了，就是说它破产清算我们也能拿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资产，也不会赔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安全底线。 好，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市净率的问题哈，市净率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美股的股价除以这个就是美股的净资产啊， 对， 或者往大了说的话呢，就是现在啊这个公司的这个市值， 对 啊， 除以归属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对， 这么一个意思。 对， 比如说现在账面股票上的这个市值啊值100亿，对吧？ 对， 那可是呢现在啊我们说的这个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呢大概是120亿， 对， 那么明显的它就低估了嘛？ 对，这一正常情况下应该算是低估的。 在市净率的体现上面，它就是小于一了嘛？ 小于一了， 除120，小于一， 嗯。 现在很多的公司哈，它这个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统计过吧，截止到昨天吧，应该大概有135家上市公司，等于说它的市值是低于它的净资产的，对吧？通常呢，这些上市公司呢，分布在这些产能过剩行业比较多，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很多产能过剩企业，比如说是那个 传统的化工啊、钢铁啊这些企业，他如果这些定制产厂房设备拿去最后破产拿去清算的话，可能比他的这个账面的这个净资产还是要少的可收回的现金。所以说实际上你表面上看上去是低估，但真正的到了破产清算那部分呢，去卖上市公司看看可能卖不回那么多的这个现金来。我们看到香港就市值低于净资产的低于规模公司净资产的那就更多了，可能要占到20%-30%这个水平，比如3000家公司至少有5-600家得低于净资产。 所以这是一个常态。 常态对于差的公司就是个常态，就是折价是个常态，对好公司来讲溢价就是个常态。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一些投资大师说啊，说买公司要买它便宜的时候。 对， 什么叫便宜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 对 所说的跌破了这个 跌破了净资产了。 净资产了。但是您又谈到了这个差的公司也是这样。那这个我们该怎么看？其实从复盘的话看一些股票它的走势的话，它往往在市净率低于一的时候是它历史的底部阶段性的底部啊，后面呢有非常好的涨势。 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这个指标啊，用来看大盘可能比看个股更有效 啊。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大盘历史上看，就是比如有多少%的比例跌破这个净资产了。比如说 A 股3000家公司过去有大概300家跌破净资产，10%的比例跌破净资产了，大盘就见底了，真正的底了，会有这样的规律。历史上应该就是差不多这个规律。现在呢那个3000家上市公司里面有130多家跌破净资产了，其实上已经接近底部了，往下跌是很难了。就是所以说大盘目前在一个底部区域是应该是非常的确定的，就是用来判断整个大盘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但对于个股呢就是情况就非常非常复杂了。对吧，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复杂了。有的公司它可能真的是快趋近破产了，不能永续经营了，那可能就是说是跌破净资产你也不该买。首先我们要买一家公司，上市公司跌破净资产该不该买，是不是低估，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说它还能不能持续的经营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能持续经营下去，我们再去判断它是不是低估。 好，持续经营下去有很多因素，是吧？比如说国家让它经营下去， 对，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因素， 是， 就你基本上不能没有，是吧？这是一个， 对。 第二个呢，它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周期性的行业， 对， 注定在这个阶段就是要下跌的， 是 它不可能这个花无百日红嘛，对吧？ 对， 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数据看到本质这公司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是那个周期性行业在周期底部的时候，就是说在去年前年就是有些钢铁煤炭企业跌到底部的时候，股价纷纷跌破净资产，就是说就钢铁价格煤炭价格也跌到底部，然后最近它起来了，是吧？因为它实际上是那个非经常性的，就是说它必定要起来的，所以它跌到底部的时候，某个行业它分大多数股票都跌破净资产，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龙头企业应该来讲是很有投资价值的。现在跌破净资产最多的一个行业，我看应该是银行， 对， 银行业， 证券也快了， 对，证券也快了，但这两个行业想想，它完全不可能破产嘛，大多数公司是吧啊，所以说这两个行业在底部区域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啊，然后什么时候起来那就是要看是不是能马上能上涨，这个就是有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得看这个国家的这种调控政策啊，那个宏观经济的变化啊，这个应该是有看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现在比如说买入这两个行业，我个人认为就输的是时间，不会输钱，是这样的。这两个行业就跌破净资产，大多数股票跌破净资产，我觉得应该是确定这两个行业在底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刚才您谈到的一个判断指标就是要和大盘整体的点位以及总体的这个 跌破净资产的公司的数量和占整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可以去统计统计1808年的时候市场最底部，对吧，1000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吧，多少家公司跌破净资产、那个时候是应该说是再差也不会差那个时候去了，对吧、 有一个这个数学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啊，就刚才您谈到银行这事儿，这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去年啊，前年银行板涨得都很好，对吧， 对。 从这个16年开始涨都很好。那么今年呢就是调了一点。 是。 怎么才调一点就跌破净资产了，之前涨了 50% 以上。 就是说银行啊，就是说明的银行啊一直以来都长期处于低估状态。长期就是说是它的那个市值是在净资产附近徘徊。大家普遍就是说给予这个银行股啊，普遍就给予它很大的这个折价。就从来就没高估过，说白了就从来就是大家都是一直是来是低估的、所以说现在看到银行跌破净资产大家也见怪不怪。 对，那有人就问了，那可能是不是还得再跌一段时间，因为它之前涨了那么多了。 但是你要看到就是说是实际上它业绩一直是在上涨的，就净资产一直在增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增加的，所以说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它上涨的原因是公司的价值在上涨，内在价值在上涨，所以说是那个你说它会不会再往下跌，这很难，谁也预计不到，但是我想即使往下跌它跌幅也不会很大。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哈，就以银行为例吧，或者以某个行业为例哈， 对， 他们最高是跌破了净资产的这个百分之多少， 对， 对吧，就会说这个 PB 吧哈， 对， 它最低大概是在零点几左右徘徊， 是 啊，那你现在到没到那个位置上， 现在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像银行里面像那个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现在的 PB 的数值应该在 0.6 倍还是 0.7 倍这样的位置，六七倍吧，但实际上就是个历史最低、最低的位置、 这个、其实也可以和他自己来说 兴业和民生他就是去年前也没怎么涨有关系， 是是是哈、好，那这个里面其实还是哈、不要看这些概念哈、就是区区的几个字哈、背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玄机哈、 内涵很深刻的。 买一家公司呢实际上是要买它的这个未来，那它的未来有可能也是和它历史哈、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核心的数据啊，最近呢很多公司都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受影响，是什么呢，就是现金流哈、有一个条目啊在这个财务报表当中非常重要，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请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指什么呢，是指的是你上市公司卖出货物之后他收到的那个现金叫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卖出去收到的现金，很多上市公司卖出去一个亿收回来1000万，很多上市公司卖出去一个亿收回来8000万，好的上市公司是卖出去一个亿收回来1亿，最好的卖出去一个亿收回来2亿， 这个是 跟茅台一样的，就是说他卖出去一个亿的货收回来当然是1亿了，但是还有一个亿呢别人先把钱打给你了，你不用给我货，就是说这个叫做经营性活动的现金流，对吧，那最好的肯定是就卖出去一个亿就收回来1亿或者多余1亿，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很多上市公司就大量的应收款，就是卖出去1亿收不回1亿， 这个对应的是一个叫做应收账款的 应收账款 科目啊， 对，就是说收入减去应收账款应该就是你的这个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如果说应收账款是零的话，那你收入就等于现金流。如果应收账款很大的话，那收入就现金流就必然要大小于收入了，对吧？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说是有一个概念呢，叫经营性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这边是现金流嘛，还有净现金流。 净现金流。 净现金流呢，就跟利润对应了。我们的现金流呢是跟收入对应，就是说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另外还有一个呢，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支出，就我们采购的一些原材料啊，净现金流呢等于经营性活动的现金流减去经营活动的现金支出，再减去一些管理费用、营销费用，财务费用没在这里头，对吧？最后呢，就得出一个经营性活动的净现金流。 净现金流，这就代表的是你 利润真正挣到的钱， 挣到的钱。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指标呢、你要去跟净利润进行对比，有的公司 这个指标是大大低于净利润的。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就应收款的原因啊，它的经营性活动的净现金流可能是负的，净利润还可能还很大。 对，那怎么做出来的？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有笔收入，但是它没有收到现金，但是呢，它采购的原材料的时候，它付出去现金，它净现金流就是负的。 比如说它卖电视吧，是吧？ 对， 它卖了100台，这100台呢，大概是5000块钱一台。那么大概就是50万， 五十万 是吧？50万呢，他卖出去了，对方没给他钱， 没给他钱。 但是生产这个电视机呢，可能要花40万， 对 对吧？ 对，付出去了。 那等于他有多少钱的这个 净现金流呢？就是负40万， 就负40万，这 利润就是10万， 嗯， 利润就是50减40，就是 十万 出来了。所以利润是10万，净现金流是负40万、 嗯。 所以说我们去看目前A 股市场对于那些利润大大高于净现金流的公司啊，实际上很苛刻，有可能就会来个跌停，来个崩盘 啊、哦。 这个真的是一个利润造假的源泉， 嗯， 动力。很多上市公司后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 这个我们到下半段要说的哈、 啊。对啊，就是说是那个很多给政府做工程的， 嗯， 对吧？环保啊、园林类的这样的企业，他给政府做了工程，签了一个很大的合同， 嗯， 对吧？几十亿、上百亿。记到利润里面去，记到收入利润里面去了，但是呢，他实际上没收到这个钱。 就是说，记到这个利润里面的这一项，他有可能是还没收到呢。 对，大部分是 没收到，但是也在这个刚才所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这个 净利润里面， 净利润里面了。 他没收到这个钱， 嗯， 未来可能会收到，但有可能不没收到， 嗯。所以说，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概念的话啊，要。一起来看啊、 嗯，就更非常挑剔的苛刻的眼光去看上市公司，就要去看就它的经营性的净现金流除以净利润是大于一还是小于一。 嗯， 大于一很难，要除了茅台这样的公司是吧、 嗯、 就是说是不是接近于一， 嗯， 很重要。如果是接近于一，那这个是好公司， 就基本上它都收回来了吗？ 收回来，很多时候是零点几、零点一、零点二，甚至有的是负的， 负的。 对吧？那实际上这公司是有很有造假的可能性的、嗯。 好，意味着看似是挣钱，实际上一分钱没收到， 一分没收到，有可能收不到。 嗯， 我举一个例子，去年前年，大量的传媒公司发了公告， 嗯、 说乐视网欠他钱。 嗯， 因为很多传媒公司啊，给乐视网做服务、做广告，对吧？比如跟乐视网签了合同，做这个广告是1亿，乐视网应该付给这个传媒公司的。传媒公司呢也记到他的收入利润里面去了， 嗯， 他也支出他的成本，员工工资啊支出去了，但是呢，他没收到乐视网的钱， 嗯， 然后到年底或者到披露出来说这个钱收不回来了，所以应收款越少的公司，它是越好的公司， 嗯， 对大部分公司来讲都是有应收款的，但是我们要比较一个什么呢？应收款什么是不是异常的？就是应收款比上公司的收入，我们跟历史去比。比如说过去应收款就有1亿的收入里面有1000万应收款，10%的应收款属于正常的。但某一年这个公司做到2亿的应收款，2亿的收入的时候，应该说有2000万应收款应该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呢，比如说2017年或者2018年上半年他突然5亿的收入，比如说是3亿的应收款， 嗯， 到60%去了， 嗯， 那就不正常了，对吧？所以说应收款跟那个收入的比例，如果说它历史上一直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区间比例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司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它突然某一天放大，那这个公司要小心了，它的收入可能是应收款就会出问题。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和今天的嘉宾哈刘仁华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高负债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哈，怎么来发现一家企业的这种高成长性。稍后见。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 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质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质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质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知远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和刘先生一起来聊价值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怎么来看企业的这些财报和数据。企业有现金是一回事，他借了多少钱也很重要。 对， 就是负债的问题。那么对于不同的行业，他们是不是负债率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水平的。 对， 怎么来看待这个高负债的企业呢？ 首先我们要高负债的企业呢，我们要减去一类，就是金融类。金融类呢，它普遍都是高负债的，因为它本身是靠杠杆来驱动公司的发展的。所以我们把金融类、银行、保险、证券把它撇掉。我们看正常的就是生产经营性的其他企业的这个 负债 。一般的情况来看，负债最重要的有一个指标，其实叫做资产负债率。就是公司的总负债除以公司的总资产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般情况下面就是说正常平均值50%是一个正常水平。高于50，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这个公司负债高了。负债高意味着风险会大。低于50，这个公司呢是健康，负债比较低，它还有那个加杠杆的空间，对吧？这是那个负债率的一个，我们去看到底多高合适。第二个呢，有两种负债很重要，一种呢叫有息负债，就他借的是银行的钱，借的是信托的钱，他要付利息的；一种呢是叫无息负债，是我采购了原材料，我不用给人家钱。 我先这个原材料拿过来。很多建筑类企业可能就是说高负债，但是呢外包给分包公司，他欠给分包商的钱，对吧？比如说格力，它的负债率其实是挺高的，可能超过 50%， 但是你看到它没有一分钱的有息负债，它不需要向银行借钱，不需要发债券，它什么呢？因为它的行业地位很强，所以说是它采购的原材料啊，从来是先采购不付钱的。 哦，有议价能力， 有议价能力，他就是、 用我们家的吧， 对 吧？你不用给钱先， 不用给，先不用给钱， 卖了再给。 对，另外呢，比如有一些那个零售企业，像以前的苏宁、国美，像京东商城这些企业，你去看一下，他也是货先给我，我是有账期的，我先要把货卖掉，我再付给你供应商钱的， 对， 是吧？所以说，一个企业的负债率啊，危险在哪呢？危险在，如果说有息负债率很高，这个企业是很危险的。在目前的这个现阶段，你看有很多企业就停牌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浙江有个顿安集团， 对， 发生债务问题，它的底下的上市公司叫顿安环境停牌了，你就看它的负债率就非常高，全是超过 50% 都是有息负债，都是必须到期要还钱的，还利息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企业在目前就整个大环境是去杠杆嘛，去杠杆的大环境下面，这样的企业就很危险，就有随时有可能崩盘，甚至随时有可能就是发生违约，债务违约，上市公司债券还不起本金了，到期还不起钱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我们现阶段包括未来，我觉得要看一个企业，选一个企业，就是说有息负债不能高。 好，同时我们还能看到这个企业啊，它是有马上要还的钱啊， 对， 和以后要还的钱。 一个呢就是短期借款，短期借款表示一年内的借款，一年内就是要还给银行或者还给信托公司， 这是最要命的。 对，短期借款一年内要还的，一定要还，而且这个是就是都是有息负债。第二个呢是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就是说是一年以上要还的借款，其实一年以上的，还有一个呢长期债券也是就是一年期以上的，对吧？这个是一年期以上要还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科目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年以内到期的流动负债。就是说那些长期负债啊，比如说借了两年，但是我已经过去一年了，还剩一年，上市公司一定要把这些钱挪到另外一个科目里面，叫做一年以内要还的那个， 就是今年还了是今年，但是那个马上就跟着来了， 得跟着来了。 你不能说今年万事大吉了，后面就高枕无忧了，不行，后面那一波可能也是一波僵尸正在下走来。 就是叫做一年内到期的这个负债，一年以内要到期的，一年以内到期的长期负债，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得加这两项， 因为流动负债就是短期借款，往往是可以怎么呢？现在往往是到期的时候续贷的，所以短期借款，上市公司短期借款它就是永远都有这么多，我到期了就续贷了，到期就续贷了，但是呢有个指标就长期借款到期往往是很难续贷的，特别是长期债券你到期了，那就是必须得还 已经借了3年5年 的，对，已经必须得还掉的，对吧？然后你等下一次再借这个长期负债能不能借到，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所以这是几个很大的现金压力啊， 现金压力 啊。那么与此对应的，是不是应该看一下他手里还有多少现金流呢？ 手里面有多少现金？那很简单，上市公司里面资产负债里面有个科目叫做那个银行存款，就货币资金，货币资金就是包括银行存款和在公司的现金，就银行存款这个，就货币资金这个就能看出来它有多少现金。但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是深挖的话，还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说他比如一年内可能有能挣回来多少的这个现金流，就是说是那个还有多少现金流能经营，现金流能回来，再加上账上的货币资金，对吧？那能不能应付这个到期的这个资金？ 这个自己要算一下，要计算一下。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我就股民可能没这个能力算。 有机会再搞的，不碰就晚了嘛。 对，这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对吧？ 是是是，不要去触雷哈。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企业它在发展的不同的阶段， 是是， 它的这个负债率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是有些是正常用来生产经营的。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合理的、正常的，促进这个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促进企业发展的。 对。有些企业它可能也是把自己哈、啊、逼得很紧， 对， 也负债率很高， 嗯， 它要迅速的占领市场，是吧？ 对， 要借很多的钱，那可能它的这种成长性也很高。哎， 嗯， 我们怎么来发现一家企业它是否具有这个可持续的成长？ 其实成长性，我个人认为是最难最难从财务报表上面看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任何的成长性，看到财务报表的都是过去的， 是 就只要净利润的增长，过去几年，净利润每年增长多少多少多少，那都是过去的。但是呢，股票上市公司我们投资看的是未来，过去高成长不代表未来高成长。比如有家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叫老板电器，过去五年都是 40% 的增长，但未来还会有没有 40%， 那就不知道了。然后他去年第四季度可能这个增速就从 40% 的增长就降到 20% 以内， 所以当天就跌停， 两个跌停，对吧？所以认为它不能持续高增长了，但也不一定啊，它可能今年又持续高增长了，对吧？ 嗯， 所以说增长性的这个指标是非常非常难以判断的， 嗯， 对吧？其实这个呢应该是上市公司投资的核心，如果你能发现了一家确定性的高增长的上市公司，实际上你就发现了财富了，对吧？ 嗯， 但是我想呢，从一个企业的高增长啊，往往是那个什么呢，从财务指标以外，当然财务指标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但从财务指标以外呢实际上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很简单的符合逻辑的，就是说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是不是高增长，这个往往是个前提。如果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没有高增长的话，这个企业大概率也很难有高增长。就是老板电器这个例子，它可能就是未来这个高增长还可能持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就是说是在于，就是厨房的这个用具啊，厨房家电、厨电这个领域啊，实际上啊，就是说是，当然就是说是过去几年因为房地产高增长，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过去几年呢都是外资占了70%-80%的份额，什么西门子啊，内资的高端份额很小。它是两方面因素，一个是房地产的高增长，一个是内就是替代进口，对吧？哦，实现了高增长。那未来呢？可能大家认为这个房地产可能就是可能回归到一个理性，可能不会那么高增长了。但实际上，这个行业就是内资好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渗透率还是比较低。 嗯。 另外呢，还有广阔的这个县级啊、乡镇啊，这个市场可以来做，对吧？可以来进入，所以它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客观的看，它的高增长还是可期的，应该来说，但是企业本身呢，你可能还有一些竞争因素，行业高增长呢，必然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竞争也会加剧，是吧？所以说是那个一个企业高增长，第一我们要看 行业 是不是高增长，这个很关键。第二呢，这个企业是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导品牌、龙头品牌？也往往能取得比这个行业增长速度更高的增长。 哎，您说到这儿啊，与此对应的就是这个领域可能竞争者不是很多，现在有独角兽不怎么挣钱呢。 对。 啊，他现在已经是这个领域里面市场份额比较大的了。现在也很多公司哈，可能要在 A 股上市，或以某种方式啊，在这里上市，以 CDR 的形式哈。 对，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上市规则也可以也做了修改， 是 啊，它可以没有净利润， 不盈利 啊。 对， 哎，您怎么来看这些公司？他们是否具有成长？现在不挣钱呀？ 对，应该来讲，这些公司呢，就是它所处的行业，是一个未来的行业，面向未来的行业， 对。 大家认为它市场非常广阔的行业，这个呢我觉得我也认可。然后呢，这家企业又在这个行业里面处于这个龙头领先的位置，是吧？比如说是我们讲那个最近有上市的叫药明康德，对吧？但它也是盈利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行业是属于这个医药服务行业，给医药公司做服务的很大的行业，对吧？然后它属于行业里面的真正的独角兽，现在不怎么挣钱。对我来讲，如果说我能看得懂这个行业和这个公司，我就会坚定的去 去投资， 即使它现在不挣钱。 对，我如果看不懂那就算了、 嗯、 但说实话大部分这类的公司我都看不太懂、 嗯、 可能未来也会有少部分公司我能看得懂。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位朋友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哈、啊，也请刘总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哈、啊。 嗯， 有人说了，说这个企业不断的签项目啊， 嗯， 这里接一个项目，那里接一个项目啊，而且呢，接的项目量呢比往年还增加了不少。 嗯， 可是股价不是很给力，哎，这应该怎么来看待呢？是不是他这个现金流回的慢呢？不、嗯，或者不好回呢？ 就是说，结论就是你讲的现金流不好回。就是说它股价之所以现在下跌呢，我刚才讲了，就是说目前市场机构也好股民也好看待上市公司的角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看净利润一个指标是吧，不管你这利润真假，不管你这钱有没有收回来，但现在股民啊机构啊看上市公司真的是看你真的是不是能挣到真金白银， 嗯， 对吧，我们看很多上市公司签了很多大单，特别是环保类、建筑类、园林类这些公司，它是靠订单签单的，签一个协议，大笔一挥，30亿、50亿的这个合同，就可以进入到收入利润，对吧？但是呢，这个钱真的能不能收回来？因为现在的面临的环境背景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嗯、 就是给你签单的那个人，政府也好，园林公司也好，环保那个企业也好，他本身可能就现金流都很紧， 嗯， 是这样的情况。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刚才您说啊，原来不怎么看是吧， 对， 只看这个利润是吧， 对， 看利润，那是因为原来钱松吗，宽松吗，整个这个 我觉得第一是跟钱宽松，跟那个资金面宽松有关系，银行信贷的条件很放松有关系。 反正知道你肯定 能还钱， 把这钱找回来。 但是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也是跟这个，说白了是跟那个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这个要求啊太低有关。 嗯， 容忍太低，或者说是那个被上市公司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也有关系。上市公司铺天盖地的宣传，但实际上，如果说一个公司它只有收入利润没有现金流。这个公司是要给他折价的，本来应该给20倍市盈率，像这类公司就给5倍、10倍市盈率就了不地了。 所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投资观念啊，它可能是受大环境的影响， 对， 然后呢，反而倒逼大家不得不走一条正道， 对， 啊，就是原来环境可能比较宽松，或者说呢，这个比较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各行其道，是吧？ 各行其道 啊，这个神仙小鬼啊，反正都各有自己的门道。但现在呢，环境不一样了，就得倒逼你必须要有一股清流，能够通过时间考验的这么一种投资策略，才不至于在这里面摔跤。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也是我非常非常欣慰的，这是我看到的种现象、 嗯， 就是资本、股民也好，机构也好，对上市公司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挑剔了。 嗯， 你上市公司云里雾里的上市公司，我就用脚投票。 嗯，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 的现象。 对，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也看到这个财务报表当中写到了公司的这个用自有资金理财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对， 这不代表这公司忒有钱了，还是说他这个钱啊，他也没有让他产生更好的价值，只能去用来理财了。嗯， 对，这是分两类企业。 嗯， 有一类企业呢，就是说是那个理财呢。不代表他有钱、 嗯、 是代表他短期可能账上有些富余资金、 嗯、 比如说他刚发了一批债券募了这个几十个亿还没花出去， 这个最 先理 财最受股民 对 这个深恶痛绝， 或者说是那个定增发了一笔对吧、 嗯、 就是这个呢属于一类，但是他实际上要用钱，可能3-5月之后要用很多钱 就拿出来了， 对、 嗯、 另外确实是有些公司非常非常挣钱用来理财的、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就像那个茅台啊，东阿阿胶啊、 嗯、 就有大量的理财、嗯、我确实是认为对于很挣钱的公司我们未来也会苛刻，现在呢它挣现金我们就好了、 嗯、 但未来呢美国也是一样，你挣了现金之后我还要看你这个现金你怎么来用，这个现金应该来讲的话就是四样用处嘛，第一样用来投资你的主业，如果你还有空间的话、 嗯、 第二用来分红， 第三是用来回购，就回购这些股票，这三个都是最好的方法。这三个说白了就是说是那个都是用来正道上面，用来投资自己的，说白了是。另外呢，还有不太好的呢，第一，现金用来并购不相关的企业， 收购， 对吧？ 还是不相关的， 不相关的收购的东西，十有八九可能比自己主营的挣的钱还少。这样的话，整个企业的整个的净资产收益率就会下降。第二呢，另一方面就是用理财，理财的收益很确定，4%-5%，对不对？你主营像茅台是30%，理财5%，一平均下来一拉下来，你的整个的净资产的回报率就低于它30%了。像我们要求的它是净资产收益率要达到30%，对吧？你主营自己本身30%，但你去理财就5%，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最好的你把现金全部分给股民。或者说你就用现金去买自己的股票， 对， 因为他主营已经不需要他投资了嘛。 我曾经和一个嘉宾聊过，他也是一个这个也不算创业者了哈，经营公司也经营了十来年了。我说你买不买股票，买不买理财啊？他说理财短期的会买。但我说你这钱用来干嘛呀？他说投资我自己的公司比买股票更好啊。 对，这是对的。 他说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你所说的，他虽然公司没上市嘛，这就算回购，或者是说 回购， 算是壮大自己的这个生产经营嘛， 生产经营或者投资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是用来回购自己的公司的股票，因为自己公司本身比任何的理财都更挣钱嘛，对吧？ 好，所以这个要仔细来， 这一点呢，我还想再多说两句，美股啊，大家都认为可能是那个涨了。 十年了， 还会不会涨？它涨的基础在哪里？它的 GDP 没有中国增速高啊，为什么会这么涨？对吧？实际上啊，你去看美股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它现在这个位置，它今年就是上市公司年初都会披露一个说，今年我用多少资金来回购自己股票，这么一个额度。2018年美股上市公司大概公布了$5000亿。回顾自己上市公司股票这个总额，这是确定的。你想想看，所以说美股上涨一方面是利润在上涨，另一方面呢也是美股上市公司它很多资金啊全部用来回顾自己的股票，又促使了股价上涨。 A 股包括其他很多这个资本市场，它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这个风潮，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之后，实际上就对资本市场是非常非常利好的。A 股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可能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阶段没有到美国那么个程度，企业有很多大量的投资机会，是吧？另外呢，可能还有呢，就是说也是跟这个 A 股里面可能很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比较多，家族企业就没必要回购了，可能他们觉得公司就是自己的。美股呢是很多都是那种这个公众真正的公众企业，对吧？所以有关系。我觉得我是特别希望 A 股上市公司也能形成这种好的公司啊，真正挣钱的公司，就回购自己股票这种风潮。 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见的比较多，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维持股价稳定。 对，那个是假的，那是假的，就是真正的回购，很多上市公司是就跟分红一样，是确定性的，每年利润有一定比例，是可预期的。 所以有人就说了，他会分析这个公司啊，流通在市面上的股票是还有多少。是越来越像这些 这个公司的大股东集中了，还是说 越来越 分散了？ 对， 如果越来越像这个大公司的股东集中了，那你就要赶快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要不然就买不到了。 对， 这公司就快是吧？说的绝对一点，快私有化了。 对，这也表明就是说，确实是表明就是说，管理层或者上市公司对自己公司就是更看好，对吧？ 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端午节的正日子哈，6月份也过半了。那么也想问问刘总哈，您怎么来看待已经发布的公司一季报和即将发布的哈公司的半年报？ 我就是说这段时间来呢，最大的体会，实际上在我们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到，当时呢是在3月份，市场在处于一个风格是不是要转换。这么一个话题，是不是从原来从这个核心资产蓝筹股要向创业板转了，对吧？市场风格，当时我也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是那个这还不确定，对吧？到目前来看呢，我个人认为 市场啊，不是说是大小转换的问题，而市场变得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崇尚价值投资的市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说市场呢，就是说看待上市公司，我觉得真正的是从一个价值角度来看。所以说实际上就短期的利润啊，或者说实际上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现在可以总结，通过今天节目总结总结市场来认为怎么样的上市公司是好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大家如果从我总结的这个角度去选上市公司，我觉得今后或者说未来大概率也不会赔，也能挣钱。首先呢，市场看待上市公司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第一，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要高，要 20% 以上 ROE， 至少 ROE 要大于社会资金成本，是个好公司，是吧？第二，上市公司呢真正的挣到的是真金白银，就是应收款要少，今天我们讲到的 钱要收回 来，经营性 净现金流 要高，应收款要少，最好没有应收款，对吧？应收款要少。第三，负债率要低，特别是有息负债要低，最好没有有息负债。这样才是好公司。如果一个公司是靠加杠杆高负债来增长来做高 ROE 的话，是很有风险的。就跟股民一样，你靠借钱炒股挣钱是很有很大的风险的， 是 对吧？这第三个。第四个呢，这个公司呢是要市值不能太小，市值小也不行，过去呢是小而美，现在呢市值一定要，我觉得至少要100亿以上，因为有一定的市值一定的这个规模之后，这个公司才有可能就是说在行业里面占有一定的领先地位，才有可能承受掉得了这个市场波动的经营的风险。 实际上您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去搏黑马， 对， 而是找中段。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像今天没有谈到的，就是说是那个我们要找那些资本开支小的公司，就固定资产投入小的公司，就是说你挣了钱都是可以用来分红的。有的 A 股里面大量的公司像挣了钱不能分红，挣了钱之后他要投入到新的这个厂房设备里面去，新的技术里面去，典型的比如说像 LED 嘛， LED 啊，或者液晶面板，京东方啊，对吧？这类公司就是说他挣了钱不是你的， 是 主要要找那些挣了钱但是资本投资要小的，都用来可以分红的。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指标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帮股民挣钱好公司的指标。其实巴菲特实际上就是崇尚这些指标的。这些指标的，这些才是真正的好公司的指标。光一个净利润的增速啊，其实是看不出来。对吧？还要看它背后的东西。 好，刚才您是从这个这个维度啊跟大家来介绍了挑选好公司的方法。那我们还是再聊点具体的。 好， 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对于今年 A 股下半年整体的这个走势，或者说哪些行业会走得更好一些，有什么样的判断？ A 股的下半年啊，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大概率还是一个恶霸行情，差公司、高负债的公司、背后有资本运作多的公司，大概率可能还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个杠杆还在不断的去，还在不断的暴露，真正的好公司、挣钱的公司大概率还会上涨。当然一季度的话，像医药消费一季度二季度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接下半年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医药消费之外的好公司还会上涨，比如说保险，甚至是银行、券商、地产，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可能就是这些好公司，只要是好公司，不贵的好公司，它必然会上涨的，必然会上涨的。另外医药消费里面呢，实际上特别是消费里面，我个人认为有些子行业也是不贵的，医药里面有一些龙头公司，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泡沫。但是医药里面很多中药也就是20多倍市盈率，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空间。因为这个医药消费为什么涨得好，符合我刚才讲的，真的是真金白银。 好了，下半年怎么样啊？我们边走边看，也是边做边反思边总结。谢谢刘章华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结合了很多公司的现状，包括他们的历史，来谈非常重要的和价值投资有关的这些核心的概念，以及财务报表当中这些能够反映出一家公司真正情况的这些数据。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端午节快乐，明天再见。